用时间抹去所有借口，只为换一种解脱。执着能展示我的脆弱，黑暗中升起的烟火，虚伪的笑容我已经得太多，不用把起点当诱惑。期待着如影的承诺。